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付出过的真心，要收回就能收回。

经典。 转身就走，从

得十分紧张，要调整自己。没想到一点就能画龙点睛，新一代的朋友，我们好好地加油， 大家一起大声地说呢。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